波 波 坡 坡 摸 摸 佛 佛 的 的 特 特 呢 呢 了 了 哥 哥 科 科 喝 喝 鸡 鸡 七 七 西 西 滋 滋 呲 呲 丝 丝 知 知 吃 吃 诗 诗 日 日 Distinction dans certaines initiales.